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朋友已经来到了公众平台上了。比如说圆圆 Cherry， 他说今天刚好看了一上午的朴树，啊，听到开场曲有没有感觉惊喜一点？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以及王丽恩雨香说北纬弟弟回来了，特别的高兴。还有让我再往下刷一刷，特洛伊 Mr. 白，还有 Lucky 或 Smile 方块，谢谢水与火的缠绵，都已经来报道了，包括小仙女和 Easton。你可以通过24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一起来点播一首歌就好了。我会在每天上节目之前呢，来整理一下之前的留言，看哪一段祝福要送出，这样的话就尽可能的帮助每一位朋友，帮助你们把一份想念一份音乐来送达出去。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在平台上的小贤，他说十一国庆马上就要到了，另外呢自己的婚期也要到了，此刻想通过节目为自己和爱人点播一首 A Thousand Years， 新婚快乐，并且祝正在听广播的各位朋友十一假期快乐。 Watching you.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在节目当中送出你的一份音乐祝福，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写下你的祝福以及想要点播的歌曲名字，发给我就好了，我会在今天的节目直播里面为你播送出来。同时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中午12点钟，你都可以在这里来锁定收听，兴许有一首歌来自别人的点播也会触动你的心弦。来看看平台上吧，有两位朋友不约而同的都点播到了同一首歌，水与火的缠绵，他说哇好久都没有来签到了，今天想要点播马良的往后余生。还有另外一位就是王高兴，他说明天呢9月28号是我欧姐的结婚日子，同样也要点播一首往后余生，祝愿他新婚快乐，永远幸福，也要祝听到这首歌的人生活甜蜜，一生幸福。12点19分，你的故事我的歌直播往后余生。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没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 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喵喵，他说我家二宝呢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想要通过节目为宝宝点播一首周华健经典的歌曲亲亲我的宝贝，在12点22分为可爱的小家伙送出，能够听到吗？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欢迎点歌。 我的宝贝，我 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最后还能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在咱们节目里面就会有这个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刚刚已经播完了马良的往后余生，然后超就赶紧留言说，哎呀，我也要送往后余生送给我的老婆。继续要为你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让我看看钢管，他说今天的2018年的9月27号想给我们可爱的帅气的潇洒的胡总点播一首生日快乐，说希望你能够开开心心的在12:26为你送上。 额头全部都好了，该吃就吃，该喝就喝，男票一定找到更好的。23岁快乐，天天都有收获，工资马上给全额，想唱就唱，想说就说，遇到好人一定比小人多。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快乐，祝你从早上起床快乐到晚上进被窝。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快乐，祝你不用就算明天生也能运气不错。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天天快乐。 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大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国西北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成绩入国金。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下方的留言栏呢来点播一首歌曲分享出来，把你的这份祝福也送出来。我看到今天其实有挺多朋友都在说这个生日快乐，好多朋友要在这个十一期间过生日，所以也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提前送出。刚好我的生日也是在十月份，所以感觉有一点近啊。来吧，继续来分享歌曲，来分享下面一位朋友的点播。其实有一些歌我都是在这样的节目里面因为你们的点播我才听过，包括之前的小跳蛙，昨天晚上晚高峰的私房歌的时候还推荐过，非常动感，对不对？30岁40岁都能跟着抖腿。下面这首歌曲呢一样是能够调配心情的，这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原点播麦兜响当当。他说幸福家庭的顶配就是需要仪式感，而且每次到了假期都要和自己的好朋友聚聚会聊聊天，热闹一下，玩起来，生活才会慢慢的变好。12点34分，来自上一辈的麦兜响当当，来自圆的点播。 我好想我好想看你的脸呀，眼前全天上是巧克力的，我好想我好想靠你的脚呀，踢呀踢呀踢呀呀踢呀呀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吃饱了笑哈哈哈哈哈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武当山当当当，老妈才爱呀，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而且每个人通过音乐送出的祝福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接下来在12点37分，小鹏的留言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呢最近正在戒烟，想点播李荣浩的这首戒烟，祝他能够成功，身体能够越来越好。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到锋芒，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结账，保持友 老习惯。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等到了惩罚， 这段祝福。上一首歌曲要稍微的把这个祝福的对象修改一下，刚才袁跟我说这个轩呢是我的儿子，昨天刚做完手术，也是希望把刚刚开场的麦兜响当当送给他，祝他平安喜乐。还有就是圆圆 Cherry 说，哎呀，麦兜响当当是我闺女一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听的歌曲了。今天好多歌曲都是送给宝宝的，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小宝贝送给我马上一周岁的儿子，也要感谢老婆辛苦啦。12:42来自超的点播，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你的祝福准备好了吗？ 静静地听你诉说，你心 宝贝。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既然已经要决定点歌了，就不要再吝啬那一点时间了，大大方方的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呢，不要只写一首歌名，你可以告诉我你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想要告诉他一段怎样的祝福或者是想念，因为只有这样，让这首歌曲才会显得更有人情味，也让大家能明白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什么样的故事。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钟准时为你播送祝福。接着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XE，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爱人。我比他大3岁，2006年的时候我们是在学校的 BBS 论坛上认识的，而在2009年我还记得高考的那个黑板上写着倒计时还剩40天，那个时候我们决定互相走在一起。在大学期间两个人异地恋坚持了4年，等到工作稳定之后，我们是在前年2016年结的婚。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婚礼的主题叫做4年又4年。现在我也马上要当孩子他爹啦，也希望此刻通过节目把我的这一份感动和温暖分享给我的爱人，因为爱情。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 曲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突然忘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突然忘了我为你说的第一句话，突然忘了从心动的开始，我已经把你当成了这辈子互相陪伴的人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位朋友想要点播陈小春的作品。念一下留言吧，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周一呢在家听到了一首歌，也希望今天通过节目分享出来，安徒生乐队演唱的幸福掠过城市也分享给各位朋友。还有别来无恙，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华晨宇改编的孩子，也祝华晨宇出道5周年快乐，希望他能够永远的开心自由。 Sunflower 他说想要点播魏新宇的恋人心，柔美清新舒缓的曲调很让人回味。啊，明明刚刚发来留言说想要点播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送给我的大姐，感谢我亲爱的姐姐陪我写作业。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昨天下班的时候看了一个视频，很有意思，就是通过采访了各种各样的小孩子，问问他们父母在辅导作业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哇，每一个小孩子都非常的可爱，然后模仿家长说有时候会批评啊，会不说话，会冷着脸，模仿的非常像，很有意思。但是后来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当记者问到说那你给你的父母打几分，在辅导你作业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打了9分以上，而且有很多孩子都说虽然父母有时候很严厉很着急，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是对我好。严是爱，松是害，现在的孩子真的太温暖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一段有声来信，我们先来听听这位朋友的声音吧，听听他通过声音想要传递什么样的祝福。 新年好，各位听友们大家好，10月6号是我老公强哥的生日，我的侦探叔叔生日快乐。我想送你一首陈小春的相依为命。老公， 他的声音有一些不太清楚，我再把他的留言念一下吧。他说10月6号是我老公强哥的生日，想送一首陈小春相依为命，告诉他老公生日快乐，爱你的傻老婆，我永远是你的傻丫头，往后余生都是你。我还希望能够在你过生日的时候能够为你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同时在明天中午的12点钟依旧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留言栏来等你点歌。下半时段我们还有有声来信环节，也欢迎你来参与。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 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肯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下来，剩我跟你，难道有人理？